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3号，星期五，农历10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视频会晤；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共同出席中老铁路通车仪式；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创建80周年，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 习近平主席向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开幕式发表的视频致辞，在与会嘉宾中引起热烈反响。 李克强分别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世贸组织总干事。 李克强同老挝政府总理就中老铁路通车互致贺信。 栗战书出席第8个国家宪法日座谈会。 各地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动力。 第7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3号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视频会晤。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老建交60周年，即中老友好年。60年来，中老关系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历久弥坚、历久弥新，关键在于双方坚守共同理想，彼此信赖，守望相助，命运与共。习近平强调，中老都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两国关系的本质特征。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以及各自国内艰巨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中老要站在维护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政治和战略高度，推动两党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持续构建牢不可破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双方要共同维护中老政治和制度安全。中方愿与老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老挝国家建设事业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双方要发挥好中老经济走廊合作联委会综合协调作用，统筹推进中老务实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老铁路今天通车运行，老挝成为陆联国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我们不仅要实现硬联通，还要抓好软联通，做好铁路后续运维和安全保障，打造高质量、可持续、惠民生的沿线经济带。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提升中老能源互联互通水平，加强农业、经济开发区、金融等领域合作。习近平强调，为人民服务是中老两党的共同宗旨，中老关系也要突出人民至上，更多更好惠及两国民众。中方将继续向老方提供新冠疫苗、抗疫物资等支持，加强医疗、农村扶贫合作，深化青年、文化、地方交流，增进两国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繁荣。通伦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祝贺中共19届六中全会取得历史性重要成果，感谢习近平主席、中国党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给予老挝的宝贵支持和帮助。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老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评价和对双边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正是得益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老中铁路建成通车，老挝人民终于得以实现铁路梦。老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 最大程度发挥好老中铁路的经济效益，推动老中经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支柱，一贯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正得到越来越多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的坚定支持。老方坚定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正当立场，坚定支持中方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老方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作，推动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丁薛祥、刘鹤、何立峰等参加。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3号下午在北京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通过视频连线，共同出席中老铁路通车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主持仪式。中老双方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人、工程建设者代表、有关国家驻昆明总领事、驻老使节等分别在中国昆明站分会场、老挝万象站分会场参加仪式。老挝副总理宋赛和中国国铁集团负责人分别向两国元首汇报通车准备情况。两国元首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中老铁路通车表示热烈祝贺，向两国建设者致以崇高敬意。习近平指出，2015年，我同老挝领导人一道做出了共建中老铁路的重大决策。开工5年来，中老双方齐心协力，紧密配合，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高水平、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中老命运共同体精神的深刻内涵，展现了两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殊优势。习近平指出，中老铁路是两国互利合作的旗舰项目，铁路一通，昆明到万象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长，双方要再接再厉，善作善成，把铁路维护好、运营好，把沿线开发好、建设好，打造黄金线路，造福两国民众。习近平强调，中老铁路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近年来，中方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不断提升共建一带一路水平，实现了共建国家的互利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空间。中方愿同老挝等沿线国家一道，加快打造更加紧密的一带一路伙伴关系，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几天前，我收到几位曾在中国上海学习铁路专业的老挝留学生写来的联名信，他们一致表示，要把在中国学到的本领贡献给中老铁路的运营和发展，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中老友谊的未来在青年，互联互通的根基在心心相通。中方愿为中老友谊之路培育更多栋梁之才。通伦表示，今天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时刻，老挝各族人民终于梦想成真。感谢中国大力支持，老挝终于告别了没有火车的时代，拥有了现代化铁路。老中铁路是老挝陆锁国变陆联国战略深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纽带，是老挝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将极大促进老挝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两国领导人重视关心和各方大力支持下，双方克服疫情等诸多挑战和困难，按期圆满竣工并交付通车。这是老挝各族人民迎接建国46周年的宝贵礼物和庆祝老中建交60周年的盛大喜事，是老中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 和老中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生动写照，也是老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伟大标志，必将为老中两党两国关系注入新的重要内涵。老挝愿同中方一道，维护运营好老中铁路，为两国和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和发展繁荣做出贡献。祝中国不断创造新的辉煌，祝老中友好合作关系万古长青。万象站列车驾驶员报告，发车准备完毕，请通轮主席下达指令。通轮下达指令，发车。昆明站列车驾驶员报告。 报告习主席，中老铁路首发旅客列车乘三次准备完毕，请指示。 习近平下达指令， 发车。 Boy or die。 明白。 中方客运列车乘三次，在昆明站一道；老方客运列车乘八二次，在万象站一道同时发车。通车仪式在《中老人民友谊之歌》中圆满结束。丁薛祥、刘鹤等出席上述活动，老挝总理潘坎、国家副主席巴尼、副总理吉乔在万象站出席。中老铁路北起中国云南昆明，南至老挝首都万象，是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全长1035公里，通车后昆明到万象10小时可通达。 在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创建8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向支持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的国际友人表示诚挚的问候。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8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对外广播事业弘扬光荣传统，不忘初心使命，宣传党的主张，全面宣介中国发展，积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强调，希望你们不断开拓创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号下午，庆祝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创建8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主动担当外宣使命，以我为主，融通中外，敢于斗争，通过电波、网络等媒介广泛宣介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主张，通过声音和形象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的故事，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负责人和离退休老同志干部职工代表发言。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办了日语广播，标志着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创立。目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使用44种语言进行国际传播。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开幕式发表的视频致辞，在与会嘉宾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令人称赞，也将为增进世界人民福祉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是多么高效， 他们一直在推动整个国家和文明进入21世纪。任何一个公正的人都会明白，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不是一个威胁，这是值得欣赏的。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政党。中国的社会变革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深刻的，在经济总量、发展速度和全球影响力等方面，中国有最好最稳定的政府来谋划长远的社会经济发展。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致辞充分展现了大国大党的胸怀气度、责任担当，为推进国际社会增进彼此了解、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注入信心和力量。 总书记特别强调，读懂中国就是要读懂中国共产党，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帮助我说世界来理解中国，我们的现代化是怎么走过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什么的角色。所以我们要同世界各个国家分享我们的现代化的经验。 听到习主席的讲话，我们也能够相信嘛，中国以后也坚守这个国际交流，促进国际贸易，而且对外开放的重大路线，而且追求这个共同富裕，我们对中国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的。 总书记的重要致辞蕴含着呢非常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可以说呢，现在呢国际上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呢空前的增多，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呢比过去更加的复杂，那么在这个时候尤其需要呢加强国际间的对话、交流和沟通，所以呢，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呢，对于呢世界读懂中国、中国读懂世界，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号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视频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李克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同基金组织的关系，愿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希望基金组织继续致力于推进份额和治理改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李克强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指出中国将继续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施稳定的宏观政策，加强针对性和有效性，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围绕市场主体需求制定政策，适时降准，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确保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格奥尔基耶娃高度赞赏中方为推动经济恢复发展采取的各项措施，愿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复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号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视频会见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李克强表示，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中国不仅履行了入世承诺，也一直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期待世贸组织有效凝聚各方力量，发挥更大作用。李克强指出，中国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主张坚持协商一致原则，维护世贸组织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维护世贸组织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缩小南北差距。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将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承担与自身经济发展阶段水平和能力相符的责任，愿积极参与世贸组织相关谈判。伊维拉赞赏中方在世贸组织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希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推进世贸组织改革，为世界贸易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本台消息，12月3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老挝总理潘坎就中老铁路通车互致贺信，强调双方愿共同努力做好线路运维和安全保障，加大沿线综合开发，努力使铁路发挥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惠及两国及两国人民。 在第8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中央宣传部、司法部3号在京召开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19届六中全会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坚定历史自信，担当历史使命，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宪法全面实施，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发挥宪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作用。栗战书指出，我国宪法凝聚着党带领人民百年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学习贯彻宪法必须毫不动摇做到两个坚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栗战书指出，我国宪法是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的好宪法。学习贯彻宪法必须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国宪法明确了国家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要通过贯彻实施宪法，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栗战书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精神和指示要求，切实遵从宪法，严格实施宪法。一要增强宪法自信，二要用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三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四要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深入人心。王晨主持座谈会。 为推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进一步把党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百问》，目前该书已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结合上，梳理出130多个关于党的历史的重大问题，以问答题的形式，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和科学正确的评价，观点权威准确，语言通俗易懂，文风清新朴实，可作为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辅助读物。 连日来，各地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山东聊城选派1.5万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在宣讲六中全会精神的同时，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群众生产生活、村居治理服务中的困难和诉求，并将走访情况绘制成问题地图，实行可视化监测、清单式推进、消耗式管理。 深刻领会党的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把落实六中全会精神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及时了解群众的所需所盼，为群众纾难解困。 既办好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又做好群众关切的民生大事。江苏扬州江都区为下辖村部、社区配置智慧服务大屏，涵盖线上诊疗、生活缴费等226项便民服务。辽宁葫芦岛拿出真招实招，让过去办不成的事能够高效办、满意办。吉林梅河口争取大型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过医学专家定期支援、远程诊疗、帮扶建设新科室等举措，解决基层医院看不了大病的难题。 全会强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布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结果，74种药品新增进入目录，其中67种独家药品通过谈判降价新增进入目录，平均降价61.71%。国家医疗保障局始终坚持医保基金保基本的功能定位，着力满足广大参保人基本用药需求。新纳入药品精准补齐肿瘤、慢性病、抗感染、罕见病、妇女儿童等用药需求，共涉及21个临床组别，特别是7种罕见病用药通过谈判纳入医保，不仅价格降低，更能纳入医保报销，极大减轻罕见病患者家庭负担。调整后，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达2860种，新版目录将于2022年1月1号执行。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最新筹办进展，以及延庆张家口赛区筹备情况。据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计划于2月4号开幕，2月20号闭幕，冬残奥会计划于3月4号开幕，3月13号闭幕。作为冬奥赛前系列化全要素的运行测试，自今年10月5号起至12月底，10项国际赛事、3次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已经有序展开。截至目前，测试赛运行状况良好，实现了既定测试目标，赢得了国际体育组织、参赛运动员及境内外媒体的积极评价。 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2号在北京开幕，来自金砖国家的150多名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展开交流对话。 本次活动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上提出加强人文交流合作重要倡议的具体举措。论坛以夯实人文交流基础、推动金砖合作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各方围绕繁荣文化艺术、促进文明互鉴、加强媒体交流、凝聚团结共识、携手青年对话、应对共同挑战等议题展开交流对话，共绘金砖国家人文交流美好蓝图。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国际形势下，世界需要合作超越竞争，金砖国家有着多元的文化，金砖国家间加强人文交流，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愿继续加强合作，让更多成果惠及人民。 今天100多位国际学校的中外师生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学习，在这里，大家对展出的实物和模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些前来参观的学生目前正在学习中国近代史，他们走出课堂，实地探访，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这些伟大的成就，对全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25年，对此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我和我的家人们也非常愿意把这些故事和国际上的友人分享，让他们能够了解到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2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本土病例80例。截至12月2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72例。截至12月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亿2436万3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工信部印发《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8%， 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总量控制取得阶段性成果，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降低 10%。北京冬奥会最后两场测试赛，北欧两项洲际杯和跳台滑雪洲际杯明天正式开赛。今天来自中国、奥地利、美国、日本等十余个国家80多名参赛运动员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许如意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进行官方训练。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要求创新环境保护禁止令制度，探索对正在发生不立即制止将产生不可逆严重后果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于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作出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的裁定，避免环境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日前，第二次青藏科考冰川科考分队从位于怒江源头的布加岗日冰川成功钻取四根冰芯，总长约230米，通过分析冰芯的成分变化，可以恢复与重建过去的气温、降水、大气环境及人类活动的信息。此次冰芯成功钻取，可为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气候环境变化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昨晚，大戏东望2021全国话剧展演季在北京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戏中城、城中戏为主题，28部优秀话剧作品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城联演。